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2集。本王帮你。一，秦国人住的府邸大概是重新修缮过的，和明启的宅子布局有些不同。沈庙一进去就察觉了，这衍庆巷的宅子怕是被秦国人重新打整过，和当初秦国宫殿一个风格，便是奢华至极。秦国人喜欢亮闪闪金灿灿的东西，就如同从前的沈庙一般，大约是觉得金子银子一类可以彰显本国的财富，就连宫殿里的某些砖块都是金子做的。当初沈庙第一次去秦国，瞧见那头宫殿修缮得如此精美，还很是艳羡了一番。如今想来，秦国皇室的喜好真是不敢恭维，这般上赶着表明有银子，却是落了俗套。被领路的婢子带到了花园中，沈庙终是见到了明安公主。明安公主坐在花园中的小石桌前，石桌上铺了绣着蝴蝶的细绢帕子，上头摆着几碟精美的点心，还有一壶茶，挨着的便是一个小池塘。这个时节池水还未结冰，水塘里有许多红色的鲤鱼在摇头摆尾，几个婢子坐在一边端着小碗往水塘里喂鱼食。沈庙在明安公主前站定，同明安公主行礼。明安公主转过头来，明齐、大梁和秦国三个国家中，大梁国力最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，相比之下，明齐和秦国就要逊色许多。然而明齐和秦国相比，秦国又要比明齐要好上一些，因着秦国的兵力更强。许是明齐的皇室傅家人太过想要将兵权收归皇室，不敢放权，这么些年明齐竟是很难出些出色的将领，譬如说沈信和谢鼎，当这二人也渐渐不如往昔的时候，明齐却也找不出别的武将世家来顶替他们的位置。因此这一番朝贡宴，文惠帝才会这么急匆匆地将沈信召回来，免得在别国面前失了脸面。或许秦国也知道自己比不过大梁，但是却凌驾于明齐之上。秦国人在明齐人面前总有一种自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，这种感觉令人十分讨厌。沈庙前身跋山涉水去秦国的时候，似乎秦国宫殿一个小小的宫女也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他的。那些秦国的皇室就做得更加不像样了，似乎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，就能将明齐的尊严踩在脚下一般。此刻瞧见明安公主，前生的某些记忆铺天而来。 本宫今日邀你前来，原本以为你不敢来的，没想到你竟只身前来，胆子却是不小。 明安公主扫了一眼沈庙，目光倏尔变得阴沉起来。今日她穿着金色的浣花纱流金红裙，梳妆也是秦国最好看的琳琅珠钗，却在瞧见沈庙一袭丁香色斗篷脂粉未施的模样时相形见绌。明安公主其实生得很娇艳，是秦国典型的皇室女子，金尊玉贵的娇养着，便有一种特别的精致。可人的气质有很多种，沈庙的模样偏于清秀温和，偏偏气质吸引人眼球，端庄威严的模样便让她浑身没有一丝软糯之气，仿佛在高高的宫殿宝座上坐了多年的女人，通身都是养不出来的贵气。沈庙神色不变，说道：公主说笑了，公主是明齐的客人，既然沈庙有幸得相邀，怎么会不来赴约？金哲和谷雨站在沈庙身后，莫晴被门口的侍卫拦了下来，沈庙倒也未曾说什么。对于明安公主的脾性，沈庙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今日明安公主既是下了帖子的， 便不可能对他做出什么真正危险的事儿，无非就是用一些手段让他吃些苦头。沈妙来的时候便也做好了准备，只是苦头却不是白吃的。明安公主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她也定会夸大十倍回报。 你这张嘴皮子倒是利索得很，本宫当然知道你胆子很大，否则在朝宫宴上你便不会故意让本宫出丑了。 想到朝宫宴上发生的事情，明安公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。要知道，她是秦国最受宠的公主，便是在秦国皇室也是人人都要畏惧她三分的。没想到到了个什么都不如秦国的明琦，却被沈妙引着在朝宫宴上吓晕了过去。一想到自己颜面无存，明安公主就恨不得杀了面前的人。要不是顾忌着如今还在明琦的地盘，又被黄甫浩警告了，明安公主现在就能让沈妙送了性命。她突然瞧着沈妙笑了，说道： 哼，本宫见你剑术出众，倒是觉得秦国宫里少个像你这样的姐妹，不如同你们这里的皇帝提个要求，让你跟着本宫一同回秦国去可好？ 沈妙险些笑了，前生今世，这明安公主就仿佛跟她不对盘似的，如今这话却像是回到了前生，她自愿去秦国做人质的时候，明安公主也是这般对傅修仪说的。 陛下且放心，既然是明琦的皇后娘娘，秦国自然会好声好气地对待着，便是本宫的好姐妹。 结果在秦国，她所受的羞辱却并不比在明琦的时候少。沈妙后来回到明琦，在后宫和梅夫人能坚持那么久的争斗，很多东西都是拜秦国那五年的遭遇所赐，学会隐忍和折服。沈妙浑不在意的一笑，若是公主殿下有这个心意，与陛下说就是了。陛下若是同意了，臣女也只有与公主殿下一同前往秦国。明安公主本想连朝带讽打压一番沈妙，不曾想沈妙竟然反唇相讥。沈妙是沈信的宝贝女儿，文惠帝就算是为了保住沈信，如今也暂时不会动沈妙。她怒视着沈妙： 你！ 沈妙微笑着瞧着她，并不言语。 你放心，就这么回去未免也太委屈了你了。 明安公主冷冷一笑，眼底都是恶毒。 不如你进我太子哥哥府上做个侍妾，或者做个侧妃，想来明琦的皇上也是很愿意呢。 沈妙眉头微微一皱，明琦若是想和秦国交好，联姻这个手段的确是不错。若是明安公主真的说动黄甫浩，黄甫浩提出要将沈妙娶回去做个侧妃之类，文惠帝也会答应的。而面对整个国家，就算沈信再如何不愿意，都无法与之抗衡。瞧见沈信微微失神，明安公主唇边勾起一抹冷笑，忽而往沈妙旁边的侍女使了个眼色。那侍女猛地伸出手，将站在池塘边的沈妙往水塘里推去。这一下来得又猛又烈，沈妙也猝不及防地就往水塘里倒。惊蛰和谷雨惊叫一声，想过来帮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沈妙几乎都能感到水花溅到衣裳上的冷气，可是她唇角亦是冰冷。明安公主的手段无非就是这样，今日既然无法真正的伤到他，总要让沈妙吃些苦头。便是这样的结果，几乎都是沈妙可以预料得到的了。沈妙扑通一声栽倒在水中，他是会浮水的，触动的水虽然凉，却还不至于让他无法动弹。却听得身边又有扑通一声，起先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浮出个头，却瞧见身边亦是水花扑腾，那翻滚的金色不是明安公主又是谁呢？明安公主尖叫的声音几乎要将人的耳朵刺穿，她似乎是不会浮水的，尖声叫道： 啊，来人来人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